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四梳四季平安。 好嘢！ 咁咩事啊？ 吓咩事啊？ 完咗啦，唔做咗。再完咗啦，好嘅，拜拜。 而系佢系嚟俾人一种感觉咧，就系无论外表啦、appearance 啦、味道啦，都会有一种同 wedding 系好切合嘅一种酒，同埋好 full of love 嘅一种酒咯。咁、所以呢支酒咧，佢都有个 slogan 咧叫 a taste of love 嘅。 茶叶、啊， 但系茶叶点解会有嘅咧？呢、這 个茶叶种嗰时间系要种子种啊， 系 佢系一直系一种子系种一支嘅啫。 O、okay. K， 此志不渝，唔会有二 心。哦，好多古仔嘅，好有趣。 系 有 只新郎哥咧，就喺度飞索到飞埋个榄场度， 系 跟住接翻个新人，即系接翻新娘子之后咧，就一齐游水过嚟咁 样。哦， 佢戴咗戒指，咁啊，跟住就喺上面做埋宣誓。咁啊， 喺山顶嗰度做宣誓， 喺个岩场上面，即系个岩场顶度做宣誓。宣誓完之后一齐翻落嚟。 咁结果就系、是、我哋嗰日饮紧嘅时候，饮紧嘅时候，我哋身边成为伴郎同兄弟。就中段刺都未食就冲晒落去楼下 seven 嗰个各自各去搜罗走翻嚟啦，系啦，刺都未上，饮晒。 佢中意你大玩魔术散发出嚟嘅感觉，特别系你能唔能够喺你嘅表演过程中俾人哋感觉到。哇！新娘子同埋新郎哥好幸福啊！ 嗯， 呢种即系话个光嘅折射会比较做得优良少少咧，八生八战嗰个平衡度。 我要加埋一个 cut gray 咯，其实应该 cut gray very good 嘅时候，佢都会有嗰个八生八战嘅图案出嚟。咁所以一定要系。又要係 cut gray action 啦，跟住又有八心八箭，乜食一定唔會差咯。 咁即係反而如果係九心一花或者十心十箭嗰啲嘅話， 小鳳仙嗰啲。 係啦，但係係有拖尾嘅喎，係有少少。 小拖尾。係 啦， okay, 跟住你見到啲龍同鳳，你會喺度諗，我日頭已經就咗你去著垮啦。 嗯，係。 你可唔可以夜晚俾我自己揀翻 咧？你就唔好俾阿娜娜聽到。 係。星期二晚八點半 ，Death Kelvin 婚禮進行曲。 呢段呼吁咧，原本应该以简洁为主嘅，但系以一个过来人同埋我哋即系回顾翻一啲香港嘅历史咧，我都需要咁讲嘅。即系攞翻2003年7月1日作为一个例子咧，大家都觉得廿三条一定会过。其实当其时上街只系表达一个不满，但系最终咧人数系有影响嘅，而导致到最后董生咧就要脚痛下台。今年七一系假期，当然啦，你可以留喺屋企。同屋企人食饭或者屋企摊头下或者打下机都得，但我觉得如果你对于呢个香港呢个社会你觉得是自己的家的话，你觉得你有一份责任要表达香港的你对香港的一个愿景的话呢，七一大家一起上街啦。 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购买《不上频道烟花消逝15年》一书，可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电邮标题为《烟花消逝》，我哋到时回复翻各位嘅 email， 每本定价为80元。 世界之大，名人众多，你又认识几多个佢哋嘅故事呢？今日就由我带领佢哋到佐敦画舫，介绍俾你哋认识一下。 我要艰难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人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常开心，我翻嚟第二节，头先讲到兴高采烈，我哋屙咪都不停嘴咁，但系因为我哋都要对啲听众有交代啊嘛，咁我哋继续讲啦。头先我哋讲到数完台湾之后，咁啊嚟噶咯， 好啊， 啲好贴身噶咯，香港咯， 好啊， 咁啊，即系我都知道你系天不怕地不怕嘅，咁所以我问嘢就单刀直入啊，唔想兜圈啊。咁第一件事就系、是、香港 artist 嗱，你以前做嗰啲，我相信都即系已经数到比比皆是啦。要想知嗰啲，唔该自己上网慢慢查啦，唔好嘥我哋呢啲咁宝贵请你上嚟嘅时间。我就想单刀直入啦，喂，近年你做咁多个，或者你喺你即过往里面中边个最棘手啦？首先讲女仔先， 女歌手啊？ 歌手先啦。 歌手最棘手啊，其实好棘手又冇嘅，但我觉得做关淑怡会难咯。其实因为关淑怡本身系读时装设计嘅，变咗佢有自己一套想法，咁同埋佢又比较前卫。其实每一日我哋去到佢屋企同佢预备今日着咩衫咧，同佢斗智斗力嘅有阵时，你会嘥好多心机去说服佢点解要佢咁样着啊？但系其实佢嗰日已经个脑谂咗我今日想着咩噶啦，我睇你执唔执到我想谂嗰套嘅啫。 哦， 即系变咗会有呢啲咁啊咁嘅嘢咯，变咗就其实又亦都好玩嘅。有時同埋佢會，你要好多理據去說服呢個人嘅，因為佢好有自己嘅諗法 啊。的而且確，頭先你講起關淑怡啦，咁佢嗰個 character 就好鮮明啦，即、就、係、是、一個好鮮明嘅形象一出嚟。學你話齋，佢嗰啲衫第二個 carry 唔到， 係 即係又真係好， 同埋好有個人特色嘅。我覺得做一個藝人一定要有個人特色先得嘅咁咯。咁個即係同佢做嘢，雖然辛苦難，但係都好玩咯，即係好有挑戰性嘅每一日咁咯。 咁但係佢 end up 佢都係。會唔會將嗰個決定權咧？譬如話，其實佢心裏邊，學你話齋，我今日著嗰件衫，我揸硬要著呢件衫啊！就算阿 Leo 嚟同我講乜，我都唔會。 佢會幾企硬自己嘅意見嘅人嚟㗎。咁有陣時啊，你中意咁係你咁啦，咁你咪冇所謂㗎。我又好受得人嘅，我又冇同你嗌交嘅。我係一個世界大同嘅人嚟㗎，大家開心心做完嘢就算啦。咁出到嚟，你啲 fans 或者觀眾反應好唔好，大家咪知啱定唔啱咯咁咯。 我突然間聯想起咧，佢一講咧，我想問下喂，佢個好出名嘅難得有情人。啲大帽嗰個咧，係咪你做噶？ 難得有情，我未入行啊！ 哦， 難得有情係1988年，我89年先入行。 哦、okay, ，因為嗰頂帽咧，就已經好多人去講佢，實在太過經典。 唔係啊，我做關淑怡已經係假的戀愛嘅年代。 哦，嗰陣時而家短，好似 未跟住之後就剪頭髮， 係啦， 就叫佢剪短頭髮，叫咗3個月。 哦 ，OK， 係啊， 佢短頭，我覺得其實佢因為咁有性格嘅人咧，佢短頭髮我覺得。 但係嗰啲年代全部興肉女㗎，你一個長頭髮嘅女仔叫剪到咁短 skinhead， 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創舉。佢用咗3個月去考慮剪唔剪㗎，其實每一日就揦個頭髮，我短頭髮靚唔靚咧？我短頭髮靚唔靚咧？我話你唔好再煩我，唔好再問，一係剪一係就唔好剪。咁啊，其實用咗3個月去考慮㗎。 但我覺得係成功㗎。 係成功㗎。因為嗰陣時其實知道嚟緊都會女仔興咁短嘅頭髮㗎啦。 跟住我如果有印象啲就係莫文蔚剃光頭啦。 係啦，莫文蔚就後期光少少啦， 剃光頭啦，係啦，即係呢啲係有性格。咁亦都我你話齋要襯唔襯配唔配嘅。 係，因為剪啲咁短頭髮女仔真係唔係個個你要頭型又要靚咧，其實係好難嘅，即係對佢嚟講一個好大嘅考驗嚟嘅。 咁你做咧，譬如你做形象，你短頭髮做同長頭髮做，你覺得邊樣嘢容易做？ 我唔知咧，我做親啲女仔好多短頭髮嘅，湯記係短頭髮嘅， 係啊， 係啊，我覺得女仔短頭髮容易有型格啲嘅，有陣時唔會咁容易會去好斯文、好玉女咯，變咗。 咁啲衫就唔同曬噶咯喎。 係啊，唔同曬噶啦，著個衫變咗，其實要因同埋因應唱咩歌啊，有陣時同埋因應你出咩場合，譬如有陣以前好多大 show 啊，咁好多唔同歌手出，你就會諗下啊，你自己嘅歌手同埋其他咁多女歌手，你點樣喺就女歌手度突出咧？咁你要諗埋對手會著啲乜嘢，所以有陣時我會唔係淨係帶一套衫去現場，我會帶幾套噶，睇下人哋著咩衫先同個歌手諗下佢著咩咯？ 咁噶， 係啊， 即係唔係已經特定咗一套？ 唔係我諗咗，我唔會諗一套噶，我可能我會預備2-3套。 走站位。 其實譬如你撞色啊或者撞款咁點咧，咁你變咗你做多幾手準備，有準備充足啲，咁你咪唔會太容易。 哇！咁你咪咩好？即係要帶好多人，因為你唔係第二衫噶嘛， 逆 裝啊、頭梳髮全部唔一樣。 鞋啊， 係咯，鞋啊、 飾物啊，全部其實要帶好多嘢咯。咁變咗你咁樣你做嘢充足啲，你唔使驚。有時可能有啲意外發生，哦，拉鏈爆咗、甩咗紐或者整污糟咗件衫。你都有衫換啊嘛，即係我鍾意咁樣充足準備啲嘅做嘢，呢樣嘢其實係好事嚟嘅，我覺得你唔會話一套衫死啦壞咗我點呢冇得換，你嘅人會好緊張。當你一個歌手知道咁多嘢 backup 住佢嘅時候，佢會好安心嘅，佢安心上台表現先好啊嘛。 嗯， 可以係道理。咁另外學到嘢，咁另外就係男仔咧，有冇做過男？多唔多做男仔啊？ 我做女仔多啲，男仔都有，不過又唔係話好多。當時都係做好多係新人男仔咯，係咯。咁就都有做過草蜢，有做過郭富城，有做過小春。 哦， 係咯。 哇，嗰啲冚埋型嘅喎。 同郭富城做衫都好玩嘅，因為其實由郭富城其實佢著咩衫，其實小美已經諗好咗好多方向㗎啦。咁、我就幫佢去揾啲啱嗰啲衫嘅布啊，或者用啲咩物料啊，點樣做或者俾意見佢會做得好啲啊。咁因為郭富城嗰時好多跳舞，因為唱者歌年代啊，哇啲動作好大，做車衫個師傅都要有特別技巧嘅，因為啲衫如果唔係好易掹爛嘅。我試過第一件做俾佢個衫，佢就喺度試衫，企咗喺度，跟住。做唱者歌個手勢已經爆線啦、即係變咗你喺個台度要咁樣跳咁、樣咁樣唱嘅時候，嗰度車功都要唔同啲囉，要車得要預咗啲虛位啊，可能裡面夾啲彈性料等佢有得可以掹啊，同埋要車多好多行先。 哇呢啲真係咁易爆囉。哇呢啲真係唔係就係講話。 好啲啲係有 意思。係囉，即係其實呢啲 動作太大啦，佢跳舞。 嗱呢啲我真係好真係難。我哋就咁睇嘅時間就覺得哦，做形象顧問咪幫佢揾衫囉。 係幫佢設計造型囉。係 囉，你設計咗套衫畫圖都好易，跟住你要揾布，跟住要做要試，因為佢太多大動作跳舞，啲衫係易爛到不得了。 咁咪而家嗰啲我 你仲要嗰隻踢腿嗰下 generation X 爆褲囊你知唔知 generation X 啦咁啊 係啊就一踢就啪㗎啦嗰條褲變咗你車工所有嘢都要唔同㗎裏面可能喺個薄口位要夾啲彈性料等佢有得掹啊、要車多好多航線囉 嗱呢啲就真係坦白講你即係如果你唔講呢我哋就咁眼睇 係啊所以唔係而家嗰啲話幫人做形象顧問嗰啲就係行街買衫啊你冇設計底你點會知咁多呢啲做衫嘅嘢呢 果然即係咁但係而家啲歌手係咪真係即係冇你哋呢啲咁 enjoy 到你呢啲嘢呢 冇我諗而家啲歌手真係可能真係冇啲咁我哋咁嘅人去跟佢囉其實你覺得好少啊而家我哋以前真係嘩跟到足㗎去做去拍 MV 去出咩上電視台去影相我哋全部跟實晒唔准去錯一樣嘢㗎著衫 嘩咁但係係咪因為而家都冇咁嘅 budget 請到你 佢真係其實而家係事實嚟嘅啲歌手邊咁多錢請我哋啫你話係咪先 首先講咗歌手啦咁喺講返電影啦咁頭先啱啱我哋 off mic 嗰時候講咗一個事實又幾好笑我哋都帶俾下啲聽眾知道啦就係、是、喂你自己覺得做時裝你做時裝我覺得係比較做得多啦 係、 有冇做 啲人界定咗係時裝人囉係 呀你潮㗎嘛大佬咁冇辦法你個樣你 我未做過古裝囉、 哦、你真係未做過 古裝我做過文初裝但最古都係去到、 哦、文初咁你覺得因為嗰啲有好多有歷史背景嘅嘢嘛， 咁要做好多資料搜集，要做功課咯。其實咁啊，文初覺得好玩嘅，其實因為其實好多時文初裝都係一套款嘅衫啫嘛，你就買唔同個布去做嗰個款，其實唔煩噶。 文初裝我有好有印象就阿姐嗰啲咧，京華春夢嗰啲咧， 類似嗰啲咯，係其實都係嗰個款嘅衫啫嘛，係唔同布啫嘛。 跟住之後阿松哥啊，劉松仁嗰啲就整件中山騎領裝 啊，或者係咯唐裝咁 中山騎領裝唐裝咁啊，搞掂曬。 或者長衫男裝嗰啲長衫麻煩啫嘛，係 咯。咁但係咁仲有我想問啦，譬如國內嗰啲啦，因為你都睇到而家國內好多嗰啲劇咧，你都睇到哇 budget 又大到不得了啊，啲劇力萬軍啊，咁有好多 budget 又唔同嘅衫。香港有冇做過啲電視劇啊？ 香港電視劇啊？冇啊，國內電視劇就有做過，香港好似冇做過。 咁但係國內你比較，即係當然你香港冇做過，但係即係如果係比較之下咧，因為頭先我哋 off mic 講，哇，我聽到你嗰啲好誇張㗎喎。 係啊，國內做電視劇其實因為佢哋而家國內電視劇好認真去製作啊，變咗我試過做過一套劇咧，個女主角一個人啊，因為其實成套劇有20幾30個主要演員，我要幫佢預備衫嘅，就係個女主角一個人都90套衫。 九十套啊！ 九十套衫唔係90件啊吓！ 咁你嗰個衫唔係淨衫噶，你鞋啊， 衫褲鞋襪，同埋你可能恤衫褸褲咁鞋手袋飾物，其實好多嘢襯咯。 哇！你咁你點咧？你咪好似我哋細個玩芭比咁啊？ 唔係， 即係剪咧，即係嗰啲好似芭比以前細個我哋嗰啲芭比嗰啲紙板嗰啲， 我預曬一紮衫，跟住就咪試造型試到頭暈咯，個女主角咪。90套衫 九喂佢試90套啊 佢要90套衫你唔係試90套㗎嘛你試咗百幾套俾導演揀㗎嘛可能有好多嘢唔同嘅配搭 喂定 要 mix and match 咁樣囉咁跟住我就會每套衫影曬相嗰場戲我就啦一加二加四啊七加六啊八咁樣話曬俾啲服裝阿姐聽咁佢睇住張相就跟 number 嚟執嗰日嗰成 set 係乜嘢 因為仲要佢可能場景過長又要追返嗰啲咁 你諗下我仲要睇曬20集戲嘅劇本喎先知佢著咩衫？ 咁係啊，唔係你 唔好以為我唔使睇劇本喎、啊。20集嘅劇本，呢啲係幾大沓啊？ 仲係個個人喎、 啊，一個人啫喎，嗰度廿幾三個人。 即係意思話你要睇曬咁多個人咯、 啊。係啊， 如果唔係你配唔到咁多套衫、 啊。所以我咪睇劇本，我會一路睇劇本一路做功課㗎啦。我有個表寫曬所有角色嘅名，跟住一路做功課啊。依度要咩啊？依度要件泳衣，依度要睡衣，依度要浴袍，依度要對咩嘢特別嘅鞋、哦、即係我要做曬功課㗎。 唔係，我第一個話就係辛苦啦、啊，第二個話就發達啦。 好多人以為我淨係行街用人哋啲錢買嘢好開心，你試下睇曬啲劇本啦，你睇嘢慢啲。 我話發達就係、是、我。我喺度谂紧，净系个主角试90套衫，咁佢应该都试咗唔少，即系唔短日子啦。咁、 啊、 你仲有咁多其他演员一路试啦。咁、 啊、 你嗰出戏起码玩你，净系玩呢啲嘢。 你净系做完 玩几耐？ 你要起码你预两个月去做做前期咯。你拍景嘅时候又要跟场咧，可能拍拍下又有啲嘢改动啊，可能我要第二啲衫咁咯。变咗其实好多嘢做噶。 唔系我第二个发达就系、是，哇呢出钱应该一。定唔少，即係你數得到㗎嘛，你咁多衫，你要試咁多嘢， 好多嘢做， 咁佢俾你個。 所以有時好多國內劇慳錢咧，淨係我做完造型走得噶啦，唔使跟場，咁咪咪俾少啲咯。 哦，即係佢縮翻個皮 啦。我 set 好曬所有衫，跟住拍嘅時候唔使我理啦，佢會揾我或者擺個助手就得啦。咁佢哋就會可能會咁樣叫我就可以唔使俾咁貴咯，咁、咯。 咁但係你喺國內做嘢，你習唔習慣咧？ 我習慣嘅其實。 習慣。 係我開始已經好習慣啦。 哦。 係啊，即係你要接受人哋嘅工作方式或者人哋嗰種嘅生活方式。 係生活方式， 因為佢可能講嘢啊，或者同你做嘢。方法都唔同嘅，但系你入乡随俗，你都要接受嘅，你唔好拣要将自己嗰套呃落人哋嗰度咯。 我明嘅，咁但系另外一样嘢食啦，因为我知道你食得好清。 系啊， 因为其实呢啲 我唔系好中意食嘢。 N 咁多， 我由十二岁开始减肥，减到今时今日。 唔系，我本身知道你都食得好清啦，因为你、你又唔可以叫食斋。 因为我贪靓，我自己又懒，唔做运动，为咗唔食嘢嚟减肥咯。 呢个众所周知噶啦，因为听过你访问嗰啲都知道晒。咁主要我就想讲一样嘢，就譬如喺国内，你虽然食得咁清淡，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你系咪？同佢哋一齊都係懟嗰啲飯盒。係 啊，我反而我幾中意國內個飯盒多過香港個飯盒。國內啲飯盒好均衡嘅，佢一定有肉有菜，所有嘢都有嘅，唔會香港就係整個叉燒飯俾你食啊，整個油雞飯俾你食。 仲要好乾添，我知道啲汁。 係啊，但係佢起碼你睇到係均衡嘅，乜嘢都有嘅，係有菜有肉嘅，係有好多種餸喺度噶嘛。變咗我又咁多種餸，我又覺得好開心我食得。 但 係我覺得國內做嘢係同我哋香港唔同，就係國內人好注重食嘅，因為其實我哋香港有時填飽個肚就算。或者 是 做完嘢先慢慢食啦，但係國內好多人可能譬如啲臨記或者嚟做嘢啲工作人員，係因為個飯盒離開工，個飯盒對佢哋好重要嘅喎，佢哋就係為咗嗰個飯盒有陣時。 哦， 佢哋食嘢對佢哋係好重要。 喜劇之王啊嘛， 其實係真嘅，好多人真係為咗個飯盒離開工㗎，嗰啲臨記或者特約演員㗎。 一嚟就係同你講有一個飯盒咁樣咯。 哦，係啊，佢哋人工係好少到不得了噶嘛，好多時佢哋真係個飯盒對佢好重要㗎。 哦，咁呢個我相信普遍中國都係咁嘅，因為我自己你知道我之前曾經去咗天津做嘢啦，咁我哋第一件事入場，第一件事就咩都唔做嘅，淨係顧咗第一件事就係食住屙先。 我發覺就 係食住屙先。 我發覺就係我去親國內做嘢啲人好驚我冇飯食，我哋就慣咗做完嘢先慢慢食，你唔使理我食唔食飯，我唔食㗎啦，做完先啦，佢哋就永遠擁咗我去食飯先。其實我又唔中意食嘢， 六點就食飯。七點就食早餐 得㗎啦，唔緊要，快啲拍，快啲做，我做完曬，我自己會食，你唔使理我㗎。佢哋永遠擁咗我去食咗啲嘢先，或者買嘢俾我食，好驚我唔中意食。我開始原來明白，原來食對人哋係咁重要咯。 係係，對國內人士佢哋係嗰餐係好緊要。 原來係我自己唔中意食就其實其他人係好重要 咯。所以我就問你生活習慣習唔習慣？因為我之前喺上面咧，我係唔習慣嘅。最唔習慣嗰樣嘢係咩咧？你知道我就係少食多餐嗰啲啊，一日食十餐，但係每樣都食好少，就習慣有好多零食啊嗰啲。但喺國內就你知道冇呢啲嘢嘅，佢哋冇零食呢樣嘢嘅。總之早餐係早餐。晏昼晏昼，夜晚夜晚，宵夜宵夜，佢哋好定，嗰餐咧就怼到饱嘅。但我哋就唔系噶嘛，我哋即系不定时。 我哋宁愿做完嘢先慢慢食啦。 个心理压力轻松咗先 噶嘛。食嘢我就冇乜所谓嘅，你叫我食我咪扒两啖，应酬你食咗咪算咯。咁但系我发觉喺国内做嘢，我觉得最唔惯系应酬啊，成日要饮酒啊， 嗰啲必然噶啦。 系咯，仲要杯杯都要干啊，嗰啲咧，嗰啲咁嘅大陆白酒，我真系哇好难饮，又臭、啊，我哋闻到。我都想嘔啊！ 你還好啊，我去廣西嗰啲假嘅大佬，仲大鑊。 佢仲要係咯，好多假酒，同埋我試過應酬一個即係做嘢啲大老闆啊，咁啊食飯淨係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已經飲咗20支啤酒啊嚇。 哦 其實坦白講，即係雖然話你唔係好食嘢啫，你飲方面你不嬲都飲得嘅。 我唔知點解我會飲得嘅喎。 係啊，你飲得 嘅喎，可能天生㗎，因為我問過啲醫生話，你每個人天生去分解酒嗰種酵素，你有定冇？所以有啲人係天生飲得嘅，原來咁。我一個人飲二十支啤酒，我淨想死啊！ 我同你都試過啦嚇，由飯局開始飲飲飲到落尾，你都仲係可以面不改容嘅，咁所以我都認定你係應該係飲得嘅。 係，但其實我唔中意飲酒㗎。 啊，我知呢、這個我知道、啊、我知嚇、啊，你其實 我係純粹係 人哋舉一杯埋嚟，你就舉一杯啦。如果唔係你係唔會。 我係有應酬先去飲酒，我唔會屋企自己開酒飲嗰啲人咯。咁咯。 係啊係，我都知嘅呢、這個。係啊。咁、啊、所以另外啦，我講完國內之後就你國內有冇做過歌手咧？其實我又想 國內歌手做過胡冰演唱會啦。 哇！ 係啊。系啊， 大噶咯喎！ 系啊，胡冰當時，因為我做電視劇識咗佢嘛，咁、哦、就跟住佢第一次第一個演唱會喺上海就揾咗我幫佢做衫。 喂，其實做演我又想好、啊、有興趣，你知我都係中意音樂啦。咁、啊、我想問下，喂，其實做演唱會同做一個電影或者做嗰啲係咪真係完全又唔同？ 唔同嘅演唱會，你係個歌手為主嘛，係一個人，但你要諗佢每一 part 唱啲咩歌，換衫換唔換得切，要諗好多呢啲。 係啊，換衫嗰下我覺得係一個好精彩。 你要諗啲除咗又變咗第二套衫嗰啲， 係啊， 或者落後，因為佢落嚟嘅時間好短啦，你又要夾埋啲 dancer 要睇佢唱咩歌，快歌慢歌，跳舞定唔跳舞啊？咁其實都要諗咯，但係變咗你啊簡單啲，因為你對住一個人啦，變咗你可以專注啲幫佢做好啲成。 哦，咁 dancer 嗰啲你使唔使幫佢哋？ 都要㗎，有時 dancer 同個歌手要配合㗎嘛。 係咯係咯，即係譬如我哋以前啦，即係我哋講翻後年代嗰陣時嗰啲話，我哋曾經睇過啲片咩澤田研二啊嗰啲咧，咪落個台度，然後跟住 哇成日講到咁遠啦、啊，好老啊 嗰啲啊咁、啊、樣。 而家啲後生仔聽緊我哋啲人，鬼知邊個澤田研二、 啊？係啊，所以 我揾頭。 唔係啊， 即係嗰類型。即係我哋當時睇嗰啲啦，咁即係我哋冇經歷過。 係啊， 咁但係你哋喺嗰個年代一路開始都係經歷嗰陣，所以我就話：哇，演唱會係咪即係咪要啲啊？哇，可以搣來搣去，變來變去。 係啦，演唱會都好玩嘅，我覺得係啊，係啊，好好玩嘅事。但係好多時候我會自己屋企釘嘢啊，做手作仔啊咁咯。 哦，即係好多，即係要好多啲技巧嘢多。 係咯，係咯，同埋你跨啲咯啲嘢。 喂，有貪錢時間咁係咪？即係俾你揀。你做一個演唱會，我諗頭先嗰啲劇好另類啦，或、即係九十套衫嗰啲唔好講，譬如電影啦，兩個月啦，一個電影同一個演唱會，你 enjoy 係或者你覺得邊樣嘢好做啲咧？ 咁你同我講，我梗係演唱會好玩啲啦，我覺得，因為電影好多掣肘，頭先我都講過，同埋好多時可能有啲係唔靚衫個戲噶嘛，全套戲都係爛衫戲，講窮人嘅，咁你都其實唔係好玩噶嘛。咁我演唱會變咗你可以天馬行空設計好多新穎嘅嘢，或者你自己創作嘅嘢出嚟，變咗係好好玩咯。其實已經唔係錢嘅問題，係滿足感嘅問題。系咯， 咁另外就數翻之後就香港啦，嗱、你都知道我有做功課噶嘛，咁我睇咗你好多個訪問，咁呢樣嘢咧就唔係好多人去問過你嘅，咁、我希望你今日咧喺我呢度咧就肯願意去俾啲意見。第一就係、香港嘅電影金像獎都卅幾屆， 係， 咁但係咧。講到你嗰 part 啦，即係服裝指導嗰 part 咧，就唔知點解咧，我睇翻嗰啲名單咧，來來去去咧，都得嗰幾個熟悉嘅名字， 都係嗰幾嗰扎人啊嘛，都咪都有少少人出咗嚟㗎啦，不過都未成氣候 嘅。即係如果我記得來來去去咧，如果我冇數錯嘅咧，咁啊張淑平啊， 係仲文啊， 吳 理路啊， 係仲文啊，呢三個名咧就幾十屆裏邊聽來聽去耳仔都係呢幾個。即係首先一樣嘢，你唔好計我，因為我你唔好誤會就話關於我點解你冇參選啊，或者嗰啲，我唔係想問。因 為我做得冷氣多咯，我做得平氣多， 唔係係因為你願意去做啲所謂嘅平氣，咁我 唔係因為依集前輩其實出道好早嘛，你張淑平話同劉天能嗰啲係其實我哋香港第一代做形象嘅人，或者第一代有美術指導同服裝指導嘅人嚟嘅，變咗佢哋係前輩嚟噶嘛，佢哋入行好早啊，同埋我覺得仲文同阿叔係佢哋好熱愛電影啊。變咗佢哋好有 passion 去做呢樣嘢，我唔係咁熱愛電影啊嘛，係咯，即係我冇佢哋咁熱愛啊。變咗我有時我初初入行嗰時，我做電影我都係揾錢嘅咋咁咯。 幾個即係前輩都係同一個行業啦。咁你有啲咩感覺咧？對佢 咁，我覺得佢哋因為佢做嘢好認真啊，尤其是可能做古裝好出色咯。因為其實通常好多時攞獎都係古裝片啊，你冇發覺咩？ 哦，係真係難做。 佢哋做古裝片係好出色，因為你做古裝片其實要好多考究呢個時代背景啊、歷史啊各樣嘢。變咗佢哋係會做呢方面做得好好咯，同埋佢哋已經係咁早入咗行，建立咗一個好強勁嘅班底啊！佢哋自己有自己嘅班底去幫到佢做呢件事咯。你叫我做古裝就死得啦，我又讀翻書嘅中國歷史都唔識多幾多，我有排做功課，你叫我做，我諗我 咁再者就係一樣嘢就係佢哋可能都專注咗喺嗰個範疇啦， 同埋佢哋專注做電影啊嘛，我拍足咁多集， 係啊係啊，我啱啱想咁講， 我又。又唔係話對電影咁熱愛到好似佢哋咁啊，係咯。 嗱，咁我相信另外一個人 呢個咧就我諗喺呢個行業或者即係大家嘅聽眾個眼光裏面咧，會攞嚟去比較就係你同阿 Y 文，因為咧、Y 文同你嗰個都係啊白足咁多爪嘅， 即係 當然大家嘅範疇唔同啊，佢又可能會等緊就走去填下詞。 揾 Y 文填詞係 DJ 再填詞人啊嘛， 但係佢譬如衫啊嗰啲， 佢自己嗱其實都唔同 ，Y 文又唔係話好成日幫人做形象顧問，係咯係咯，但你唔好話湯記第一隻碟係 Y 文做形象顧問嘅，係 咯， 即係絕對是咁夢嗰隻碟，第二隻碟先係我。 OK， 但係即係譬如調翻轉啦，我有睇Y 文嘅演唱會啦，當然佢唱歌就冇點唱啦，佢就請咗好多佢啲 嗱 好 多佢卡嘅 朋友係啦，咁好多佢填詞嘅朋友嚟唱歌啦，咁嗰啲衫咧就得，而且我唔使講，全部都係佢搞噶啦，佢搞噶啦。即係我覺得你兩個個 character 咧 係 好相近嘅， 係我都試過喺街俾人認錯係 Y 文啦， 因為大家又光光啲啦，冇頭髮， 啲人係咪點可能？我試過喺街俾人認錯係 Y 文，俾人認錯係阿星咯。 冇可能， 阿星可能阿星可能會有機會， 但 Y 文冇可能咯 ，Y 文完全個 look 都唔同佢， 係咯， 阿星個身形咧就同你咧都係即係比較 slim 啲 啦，阿星個嘴係我嘴三個咁大啊， 係，即係呢啲我唔敢講嘅，大佬你講我唔敢講，但係即係重點就係大家嗰個 outlook 都可能係差唔多， 大家 Y 文大佬光頭咯，其實個頭次咯， 係但係 Y 文就差好遠，大佬 Y 文成咗紅咁， 觀眾係好奇怪嘅，佢總之你個頭次佢就當你三文撈亂曬咯， 嗰啲我 等於我老友啊，關保衞成日俾人認錯係劉亞麗啦， 係 有冇可能啊？你話 係我兩個都識， 觀眾就係咁認得錯嘅，你就冇得好講喎， 兩個我都認識咗，我知道， 成日叫阿保衞劉亞麗嘅喎，有人 即係始終都係大家同一個圈子裏面，咁你會點樣去睇阿 Y 文咧？嗱，即係我哋唔好講其他，我哋就你點去睇阿 Y 文？我相信佢幫阿公啦，即係幫阿蘇永康，佢就老友啦，揀衫啊嗰啲，佢好多時候都會揾佢幫手做啦。咁以你嘅眼光睇佢出嚟嘅手筆，當然即係你會個感覺係點？即係唔係話批評？ 我覺得我同 Y 文唔同嘅地方係佢哋所有嘢都係。全部都名牌咯，全部都係錢堆砌出嚟咯。即係我角度，我就覺得著衫唔一定要全部名牌嘅。咁唔通所有有錢人就有品味，冇錢啲打工仔就冇品味啦咩？我覺得即係喺我角度唔係嘅。我覺得著衫係真係配搭係最重要咯。咁你冇錢嘅人都可以有好有佢自己嘅品味噶嘛。即係我又覺得唔係需要一定要買到最貴最貴嘅嘢咯。咁但係佢哋所有就係名牌衫咯。即係我同佢哋唔同係依一樣咯。我買一件衫，我唔會睇佢係咩牌子。我會睇啱唔啱自己或者啱唔啱呢個人要幫佢買囉。 會唔會因為始終你都係一個即係時裝設計啦，即係 可能我讀時裝設計出身，我對衫了解多啲，我知道喂呢塊布值唔值咁貴呀、 啊。冇錯係囉， 即係我會覺得喂我會睇件衫呢件衫咁貴你值唔值先，除咗本身個設計師嘅名氣，你個手工你個用料你個車工係咪先，因為我試過見到一啲名牌你買到咁貴但係你用個料你個車工真係唔值咁貴喎咁囉。我可能知多方面呢啲嘢。 我絕對認同啊，譬如一啲特別我覺得在時裝裏面啦，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覺啦 ？T 恤 係啊， 喂 T 恤，坦白講，我俾你用到最靚最靚嘅料，即係喺合理嘅價錢之下，你賣幾百蚊，其實我已經覺得幾百蚊一件 T 恤好貴嘅事啦。即係如果大家 一件名牌 T 恤可以幾千蚊 嘅喎，即係但係佢裏邊印咩咧？佢唔係挑龍挑鳳，喂，即係唔係？ 但係你唔好得講，但係好老實，好多名牌本身佢個剪裁、佢個 cutting 或者佢用料係好啲嘅，依個係事實嚟嘅。但係我覺得有冇品味唔係關錢事咯。我好講就係、喂，我住屋村嘅人都可以有品味㗎，係咪先？我都可以用幾百。蚊或者千零蚊穿得好好睇噶嘛，唔系一定要买件几万蚊嘅衫咯。咁 我买衫我会睇 quality， 再睇 你平衫都有佢好嘅 quality 喺度噶嘛，个剪都有好嘅剪裁喺度噶嘛，你要识拣啫嘛，其实衫 系啊，认同同意，我都系咁，我都系头先你讲嗰啲，我都因为冇办法，我蚀你嘅时间真系前面密花， 即系盲目去追求名牌呢个阶段，我谂我好细个已经过咗噶啦，系咯。 咁譬如手袋你点睇咧？ 手袋啊， 咁因为你知。全香港或者唔好全香港，我諗成個大中華。 而家啲人食飯都要儲錢買袋啦。 啲 OL 就係個個都係，哇大佬我孭個袋，即係我玩嗰個袋平啲，人哋都覺得我冇卡士啊，或者冇人。坦白講，靚嘢你見盡啦、啊。 其實喺我角度，我唔鬼理人哋講咩嘅喎。我覺得著衫或者你打扮用啲乜嘢係你自己開唔開心，因為我覺得你。扮靚咧係要令自己開心，我唔係你俾你睇嘅。你每一日個出發點，我成日都同大家講，你唔好話我今日扮咗靚，我就要出街俾人讚我靚。其實唔係啊，你今日扮咗靚，你照住塊鏡覺得自己靚， 我好開心，你係令自己開心，出街有人讚係 bonus。咁當然出街有十個人有九個人彈你，就要檢討啦，係咪先？你唔讚我唔緊要，我自己開心咪得咯。你要令自己有個自信心，今日靚啊嘛。其實你嘅出發點係要為自己，唔係要為人哋讚你咯。即係我覺得又唔需要話一定要做到最誇嘅衫，就係咩時裝達人、潮流達人啦。最誇就係潮流達人嘅啦。而家啲傳媒成日覺得 冇辦法啦，即係有時可能都要要分翻上台嘅衫。或者出鏡嘅衫，同你自己 casual 嘅衫，因為我有啲睇到一啲女仔，特別而家香港，我普遍性見到一啲比較年輕八九十，即係好似阿家寶嗰啲年紀，或者再年輕啲嗰啲，好多時就可能俾啲韓國風。或者俾啲日本風咧， 啱啱你先 染得好 緊要。你有冇發覺以前興日風嘅時候，好多日本女仔嗰啲打扮，你覺得啊喺日本睇好正嘅，但係翻到嚟香港啲女仔嗰啲打扮，你會覺得係好旺角嘅咯。 係 咯，因為係氣質唔同啊嘛。你同埋你每個民族你自己嘅特性啊氣質都唔同。 其實如果你數翻即係阿家寶嗰啲又劃開咗先啦，我哋講嗰啲可能係譬如以前。中心名菜嗰啲其實佢好輕㗎，佢著啲衫嗰啲都係好，即係 其實你睇個人靚唔靚，你著到幾誇幾貴，你個人唔靚，你個人冇氣質都唔得㗎嘛。 因為我而家譬如見到啲 你如果咁樣就變咗醜人多八怪㗎啦。 即係我哋有句俗啲㗎啦，喂旺角 feel， 旺角旺角 look 嗰啲就係即係見到好多女仔，哇就係、是、化到好行。好行裝嘅，即係我有啲睇到有啲，譬如我喺旺角見到啲女仔，可能得估啦，我估佢十八九歲嗰啲，哇！我睇佢哋嗰啲直頭係我哋上台嗰啲裝咧，都可能未必夠佢行街咁勁啊！ 其實我都唔係太欣賞韓風嘅啫，老實講，我都係 韓。 其實我覺得就韓風其實咪正係啲旺角碌嚟嘅咯， 誇咯， 係咯。即日本碌仲有格調啲喎，喺我角度，我覺得韓風其實真係旺角碌嚟嘅，所以咪啱曬好多而家時候啲年輕人咯。 OK， 嗱，聽到嗰啲就真係知道究竟係發生咩事啦。嗱，專家講俾你聽，呢句我相信你冇乜辦法唔認啦。專家呢句説話，即係專家話俾你哋聽，希望嗱，因為我哋呢個台咧都好多啲。八九十嗰啲聽，咁所以亦都勸喻一下啲靚仔們、靚女們，即係唔好話而家興乜就麻木， 係咁嚟，係咁嚟，同埋嗰啲咁嘅大眼仔大到咧，隻眼都唔似人眼啦，已經頭眼咁樣啫， 冇眼白㗎，係 人隻眼珠根本冇可能咁大㗎嘛，係一隻牛眼咁啊，抌去大嶼山俾車碌死佢啦。 喂，同埋一樣嘢，我其實最覺得有問題係。即係嗰期興乜，佢哋就會將啲嘢放喺身上。即係因為嗰陣時我嘅年代咧，我啲同學永遠係將追乜嘢咧，就是、叫阿爸阿媽買個名牌袋，咁喺學校就要 show off 嘅。咁不嬲，我係唔識名牌，我係白痴嚟嘅其實。 咪好咯，唔識仲好啦。 咁跟住咁，我屋企人就會真係買個名牌袋俾我。哦，你嚟翻你自己用，即係嗰個一樣嘅嘢我唔需要啊。 我反而係全部人一樣嘅嘢我唔會用㗎，由細到大。我反而中意一啲大家你個個都用緊呢樣嘢嘅時候我就唔用啦。反而我用先過你，你到你用我就唔用啦。我會係咁啦，你先會獨特啊嘛。 係，即係個個一樣咁。都唔係我嚟㗎啦，咁我做乜嘢要跟風啫？ 我同你哋就我同你哋唔同，但我童年去到我即係離開咗呢、這個所謂嘅足球之前嗰啲咧，係個個都一樣嘅，因為我哋係隊制，我哋著啲嘢全部都一樣嘅，所以我哋咧就反而呢啲頭痛嘅，即係我哋呢啲 concept 咧就冇，係到我真係離開咗足球嗰個領域之後咧，我開始我就會。即係有嗰個咁樣嗰樣嘢，當然喺嗰個年代，我哋都可能會吹毛下名牌 其實每個人你都想，譬如你成班女仔朋友去街，五個女仔，你都想你喺五個女仔裏面自己最突出嗰個噶啦，都想你自己係最靚嗰個。 花枝招展啊嘛，嗬！ 你都想你靚過自己其他四個朋友噶啦，咁點解要一模一樣呢？我梗係你做嘅嘢，我唔做噶啦。 我就係嗰陣時有一個問題出現咗，就係我唔會去追任何一樣嘢。咁圍內，譬如我哋成班出去，咁佢哋有啲其他 friend 介紹俾我識，咁個個男仔就會過嚟識我，因為。我唔係會有名牌， 一模一樣， 我唔會話又化濃妝又咩大眼仔，係冇呢啲嘢。即係我同埋佢哋係一定會係永遠嗰個年代係著短裙嘅，著咩短裙啫，大佬又怕走光又怕食。 其實我大眼仔冇所謂，你令到自己靚啲，但係唔係嗰個眼珠大到人正常冇可能有咁大嗰啲大眼仔咯，真係好恐怖，我覺得好似鬼咁啊！ 唔係，同埋啲眼線永遠係好。好出咯要， 系咯，其實你諗下，十個女仔都化濃妝，突然間有個好清喺度，你係咪仲突出呢？ 係嗰個贏咗嘅，其實 佢其實咪仲贏咗咧？佢哋有冇諗過咧？你要突出自己靚過人啊嘛，而唔係同大家一模一樣咯。 咁仲有啦， 眼睫毛嗰樣嘢你又點睇呢？咁嗱，女仔嗱 眼睫毛，你就算鉗咗眼睫毛，掃咗 mascara 都靚啲啦。咁當然眼睫毛適當地有係會令你靚啲嘅。 三套我見嗰啲，哇，擺三把。 其實佢有諗過佢哋落咗妝之後會唔會嚇親人呢？你瞓喺隔離嗰個會好驚。 其實而家係話，如果落咗妝，即、就、係、是、你身邊嗰個認唔到你，就係叫喬裝咯。而家、基本上佢哋係喬裝。係 啊，你其實我覺得化到咁行，你仲有但是到你嫁結婚，你再隆重啲嘅時候，你可以做啲咩呢？等於我成日同啲新人歌手講，唔好咁急去轉咁多碌俾人睇啦。你轉轉下，你冇嘢轉㗎啦。你跟住做俾咩人睇呢？其實係咪要慢慢等人去接受你？你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慢慢轉嘛。而家啲好多歌手或者藝人好心急啊，好想將自己所有嘢攞曬出嚟俾人睇啊。喂，梅艷芳都轉咗咁多年啦，佢都唔係日日轉㗎嘛。 講到呢啲咧濃妝嘅嘢咧，就不能唔提一樣嘢嘅。就係講靚模啦，係。我想頭先我講嗰啲嘢喺靚模裏面全部揾到㗎啦，係咪 先？全香港係人都係 model 嚟㗎啦，係咪先？係咪啊？個個都係話自己 model， 你五尺三有 model， 五尺十有 model， 全部都 model。 但標準 model 應該係要五尺。 你我諗以香港標準女仔最少都五尺八啩，你著埋高踭鞋就差唔多啦。咁我覺得而家係人都係 model， 係人都形象顧問，係人都係上電視。 唔係，所以我頭先係想話點樣攞咗靚模呢個 topic 咧？我相信呢個對於你嚟講咧就非常之有感受啦。即係我哋一間啲花生嘢、笑位嘅花生嘢，我哋擺後啲。 係， 我哋講啲認真少少先。即係你譬如對於靚模，好多人問過你呢個問題，但我佢哋而家個個都好似賭模 咯。 周秀娜嗱，即係佢哋叫做靚模叫第一代啦。演變而家咁多個出嚟，即係後面嗰啲坦白講咩名都唔記得㗎啦，可能能夠記得嗰個就多得你唔少嘅。一陣間我哋講，我哋一陣間講，一陣間我哋講嗰個。但係即係而家你睇得到佢哋啲賭舞出嚟嗰啲，以你一個經歷過行咗咁耐嘅路嘅時候，有啲咩意見俾佢哋？即 係而家賭舞你都係想講整容啫係嘛？ 唔係整容係另外一樣嘢。我講賭舞嗰樣嘢就話個個化個妝都係一 Q 樣，行到出嚟去啲 event 根本就 A B C D E 個個嗰啲妝又係厚到不得了。咁學你話齋點突出？ 其實你唔好忘記，我哋香港好多嘢都斷層咗㗎。其實嗱，頭先你講開張淑萍係仲文嗰度，之後有邊個比佢哋更出名嘅美術指導呢？冇乜㗎啦。我哋模特兒界都斷層咗㗎。你去到琪琪、馬思唯啊、周文琪之後，有邊個啊？ 停咗咯。 停曬，所有嘢都斷層。喂，我哋而家都仲睇緊劉德華、梁朝偉，就睇咗幾多年呢？演男演員，你去到古天樂啦，你去到余文樂咧，冇咯喎，又係。 上面有個拉到落嚟就曉明蛋糕啦， 得多就。但係唔係我哋香港㗎？係係，香港真係。香港好多嘢係斷層咗，你冇發覺咩？應該係好多嘢無以為嘅，係真係要慨嘆一句，係咪我哋而家後一輩啲人唔得咧咁咯？ 我又唔係，我見到譬如調翻轉，我見到近排我諗你都有拍啦，嗰出有份幫下手啦。譬如關楚耀咯，其實我覺得佢都 OK 㗎，即係佢型男啦， 但 係 未成氣候啊嘛。你諗下，你可以有賣座賣碟或者一個保證嘅人入錯幾多咧？你仲係梁朝偉、劉德華、劉青雲，真係古天樂嘅啫。余文樂都未真係好成氣候嘛，係咪？謝霆鋒啦。 啊！呢、這個就 咁多年啦， 係係呢個就呢、這個就有少少 其實好多時係斷層咗咯，變咗我覺得連 model 界都係斷層咗啊！香港啲 model 界有幾多個夠高嘅先？你講第一樣嘢， 冇乜 女仔， 可能 吉身高先，唔好講樣字，係咪啊？連身高都未夠，你點行天橋啊？嗰啲衫咪你著咗細路著大人衫咩？你啲外國啲 model 全部5尺10啊，女仔。 唔係，我相信呢個亦都可能係其實呢個亦都有啲專業啲啦嚇，嗰啲咁嘅所謂嘅教授啊，或者嗰啲嘅專家，佢都講話，可能呢個亦都係香港嗰個居住環境嘅問題，因為比較壓迫感重， 同埋我哋香港人少啊，其實好老實。你睇國內啲 model， 冇得 人哋行曬歐洲大 show 㗎啦，個個都，因為國內啲 model 實在國內人多啊，你好多人俾你去揀，你可以喺10000人揀一個，或者100000人裏面揀一個，點會唔精挑細選呢？我哋香港邊有咁多人啫？人口有老化， 咁你覺得？靚模呢個， 我覺得靚模其實佢哋都可以算係模特兒嘅，不過佢哋唔係行天橋嘅模特兒啫，佢哋只不過係平面啦、拍電視廣告嘅模特兒咯。但係係咯，靚模只不過係一個 terms 啫，你當佢哋係另外一種模特兒，咁呢種模特兒不嬲都生存㗎嘛喺度㗎。 咁但係你要覺得佢哋譬如啲著衫啊嗰啲係咪真係有好多嘢係？ 其實而家佢哋著衫全部，你連女明星都要有事業線啦，因為而家係個風氣啊，傳媒變咗你有啊，你有身材睇有嘢睇就張相會大咯，咁嗰個咪各出奇謀去爭版位啫嘛，變咗依個係風氣嘅問題咯。 但係跳翻轉喎，我見到好多 A B C D E 年年有好多個出嚟都唔知咩名㗎，睇埋嗰啲即係唔記得嘅，咁 但係又見唔到佢哋好多個真係可以走到入去，譬如電影圈啊， 啊 或者電視、啊。 你最成功而家算係 Dada 咯，起碼攞咗個最佳女配角獎。係 啊係啊。 但係佢而家係 其實佢偏高㗎咯。如果你講佢嗰堆嗰堆， 但係你諗下佢頭一兩套戲就攞咗呢個獎，但係之後點咧？都要睇佢之後嘅表現喎。佢係咪無以為繼定可以行得更遠咧？冇人知喎、啊。你今次攞獎當係好運啦。咁跟住之後佢點行咧？都要睇佢自己努唔努力咯。佢會唔會去嚴選個劇本同埋佢演技係咪真係？有進步俾大家睇到佢真係得囉，因為出面都有啲人講話我喺呢個角色可能做返自己咪好易做梗係得㗎，咁之後做啲更難角色嗰時點樣呢，佢唔賣身材嗰時候又得唔得呢咁囉。 咁、我相信如果你賣身材又可以成功，我相信舒淇你點睇呢？嗱，呢個大家都明啦，由一個俾晒你睇嘅至到而家佢咩都唔會俾你睇嘅，大家都認同 舒淇一個轉型好成功嘅例子嚟㗎，我覺得咁起碼佢都要好努力去轉型嘅演技俾大家認同佢嘅演技先啦。同埋你無可否認舒淇本身佢外在條件係唔錯嘅喎，佢有翻咁上下高度啊身形，佢係好睇㗎嘛咁咯。 咁我諗， 我都同舒淇拍過戲，其實佢都好認真做嘢一個人嚟，你唔會喺片場嘻嘻哈玩嗰啲人嚟㗎嘛。 咁你覺得香港換言之，頭先你咁講，香港啲僆模係咪好多都仲係喺度玩下玩下咁呢？ 其實佢哋礙於本身外在條件，佢哋其實又唔係真係咁模特兒啊嘛。咁變咗佢哋要轉型去拍戲做女演員嘅啫。但係你有冇咁嘅條件，有冇咁嘅演技呢？你有冇讀過做戲？做戲都要天分之餘，你都要學下㗎。 咁仲有， 而家走上去打碟啫嘛。 喂，講開呢樣嘢， 打碟咪仲易賺，捽下捽下咁咁，賺錢得45分鐘。 唔係，仲有係啊，我一講開呢樣嘢嗱，我雖然我知道咧，你又唔係咁想或者咁中意去應酬或者俗稱叫我去蒲，咁但係因為你工作上好多時都需要。 但係我發覺好多嘢蒲翻嚟嘅咯，係 啊 係，新人 係係係係，我所以我相信啊蘭桂坊之父咧都多得你唔少嘅應該啊，即係喺嗰個喺嗰個範疇裏邊咧有一個角色，所以喺我夜蒲點可能冇你咁所以 連貫翻我哋晚九招咁啊嘛， 係冇錯冇錯啊！講句話晚九招，你都有份。 晚九招有， 係咯有份做 喎。係啊，就陳浩同陳小春第一套戲。 係咯，所以即係我嗰度數翻，即係其實你喺蘭桂坊都真係 晚九招唔係 唔少腳毛喎。即係喺裏邊嗱，因為坦白講， 唔係後生點都貪玩嘅嗰時候，柴娃娃成班人。咁、其實我都係因為去蒲啊，識咗好多唔同圈中人，先咁多機會做好多圈裏邊唔同嘅範疇嘅嘢。 喂，講少少啲蒲嘢嚟聽下。 你想聽咩咧？ 即係嗱，我自己真係好少，你所以你見我都好少上去嘅。咁但係就當然啦，我喺你其他啲訪問節目裏面，我見到佢都會講下啦。咁其實即係而家個文化，蒲嘅文化，同你哋可能初初嘅時間個文化，我知道係一定有 其實以前蒲，我哋譬如九十年代去蒲嘅時候，咁嗰個時候大家會扮到好靚去蒲嘅，唔同而家咁 casual 嘅。嗰時年代唔同，個個一定識心裝扮過先去蒲，會個個都著得好靚嘅。咁同埋嗰個年代，我哋有一班有一個蒲嘅地方係好聚腳，即係圈中嘅幕前幕後人都喺曬嗰度蒲嘅。咁變咗其實我喺嗰度就識咗好多唔同人咯，因為嗰個年代。咁嗰陣時大家就唔使約嘅，去到就實有人識嘅。而家唔約人，我邊敢出街啊？就冇人識噶嘛。以前就唔使約嘅，大家到時到後就會出現啊，好多人大家一齊玩啊咁樣咯。 咁但係譬如你玩嘅過程當中裏面，我哋梗係想八卦嗰啲勁嗰啲嘢啦，即係勁嗰啲嘢就係、是、哇，係咪真係有好多都真係話靚仔一上到去就可以哇，隨手就已經曬幾件咁樣？ 我反而嗱，以前嗱女仔就冇咁主動嘅，啲男仔要追女仔噶嘛。我發覺而家啲女仔就好主動嘅時代係完全唔同咗啦，可能真係咧女多男少啊，同埋啲筍盤都冇乜幾多啊。我試過同一個好靚仔嘅朋友去蒲喎。咁佢入到去呢10分鐘已經唔見咗佢啦，俾一堆女仔夾咗佢啦。即係啲女仔好主動㗎，發覺而家即係時代唔同咗啦，而家啲女仔好主動出擊㗎、 啊。你放心啦，下次我同你去蒲，因為我唔主動出擊嗰啲嘢。 唔係即係我想知道，即係其實坦白講，邊個去問呢？搵阿 Leo 去問就真係最好，因為佢由九十年代到即係而家呢個年代，佢仲係喺嗰個蒲嗰個 少咗好多㗎。 係、我知道，但係通常你而家去都係 event 啦，如果你 event 都好少上去啦，唔同以前嘛，即係好你話真係唔使約 唔使約㗎，以前 行上去就係㗎啦嘛， 有人識㗎， 咁 但係好聚腳喺某一個地方。 佢或者你譬如你見到嗰個心態，同埋就係話譬如我哋所謂公眾人物啦， 係 即係以前可能你哋大家喺度一齊嘅時間，全部都係公眾人物嚟。 以前係啊，以前全部幕前幕後公眾人物喺度蒲，其實嗰時蒲得安全啲啊，因為科技冇咁先進，又唔使驚人影相嗰時又未興有狗仔隊咧，咁變咗大家會蒲得好安心嘅其實。但係隨住科技咁先進，係人啲電話都影得相嘅時候，大家咪要檢點啲咯。其實我覺得係好事嚟嘅，等啲人唔可以咁癲，唔 唔好令自己出事咯。因為有時飲咗酒，你係會自己會出事，你唔知噶嘛，會冇咁檢點。我其實而家係好過警惕下啲年輕人。 咁但係就應該個文化上我哋話齋就唔同咗啦，即係女仔就已經主動咗啦。 係啊， 咁即係聽到啲男仔就我哋好多八九十㗎嘛，嗰啲男仔就嗱而家醒目啦，可以上去啊，就即係優勢喺你哋度啦咁樣啦。 都要你有條件先得㗎，係阿豬油家行出去都有優勢㗎嘛。 咁嗱呢個呢就一陣間要你返嚟教下路啦。咁我哋留返下一節真係要你去教教路，一陣間見。 yeah, yeah.